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 第三集。一股凉飕飕的风好像吹在了脖子根儿，骨头里又有了酸酸胀胀的感觉，就像阴风一直刮进骨缝里一般。深夜的青氏古宅院子里，只有清凉的月光洒下来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，也没有一点颜色，除了翻飞的纸蝴蝶，唯有那轻轻的呼吸，好像近在咫尺，好像就在蓝河缓缓呼出一口气，硬着头皮转过身，正对上一张灰白色的脸。漆黑的瞳仁幽深无光，呼出来的冰冷气息打在了蓝河脸上，蓝河心脏猛地一缩，手指一口掌心，才保持了镇定。他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大概不超过一米，蓝河对上他的眼睛，只觉得幽森的气息包裹全身。对视两秒后，对方竟将脸更贴近了一点，打量起似乎没什么反应的蓝河，黑洞洞的眼中满是审视。蓝河缓缓把信封捏起来，扇了扇风，直视前方。肚子好饿，对方狐疑地看着蓝河，保持近距离，死盯着蓝河看。常人在这样逼视下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蓝河也看得更清楚，他穿一身白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帽子上还有四个字：一箭生财。手里提着红灯笼，灯笼上写的四个字：冬月阴司。这是白无常。地府公务员中知名度绝对靠前的一位，传说里的勾魂使者无常鬼，形象在华夏也是人人皆知了。据说恶鬼最吓人，很显然负责捉拿恶鬼的阴差也不遑多让。无常鬼也是鬼，就算本性善良，在执勤那么多次后，也该练出一身煞气了。恶鬼见了都怕，何况是阳间的活人，据说不小心撞一面都要大病一场。蓝河大多也是理论知识，指挥高飞的确是被地府鬼神所占去的迹象，只是有点奇怪，传说中白无常也算阴间大佬阴差之首了，专捉拿恶鬼，常人见到他的几率其实很低的，他竟然这么走运，被白无常投元宝。对了，据说黑无常帽子上写着天下太平，白无常帽子上写着一箭生财，这个财应该是财富的财，而这个无常帽子上写的怎么是木字旁的财呢？蓝河心中略有疑惑，仍是目视前方，一脸轻松。这就是演员的素养，即使和白无常四目相对了，也可以装作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就想救程海东，并不想和另一个世界打交道。只见白无常目不转睛地盯着蓝河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往旁边走了两步，捧着元宝细看，声音阴冷的像可以拧出冰水，但喜悦却是实打实的。 好，好成色。 他越看越爱，又冷不丁地问蓝河： 这是哪里买来的？ 蓝河充耳不闻， 元宝山已经烧完了，他拿了扫帚开始扫纸灰。无常没炸出来，哼哼一声，狐疑渐渐散去。轻松自在地把元宝山都塞进了好像有无底洞的怀里，甚至抠了抠鼻孔。他若无其事地往房间走，却听身后那无常森冷的声音忽然响起：令召蓝河魂入东岳阴司72曹万下为吏。 靠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 蓝河只觉身体一轻，便不自觉闭上了眼。再睁开眼时，已是双脚微微离地。 低头一看，便看到自己的身体倒在地上，不像程海东只是丢了魂，魂与魄都离体的他，就像死去一般。 白无常则震惊地看着他，手里拿着一份文牒。 你就是蓝河？那你刚才不可能看不见我。 这就有点尴尬了。白无常也给气笑了。 你连鬼也骗啊？好好啊，小兄弟，有潜质。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东岳阴司的一员猛将了。 蓝河木然道： 你是说一员临时工吧？ 他已经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。阴间事务繁忙，无常若是忙不过来了，就会从阳间征调活人来当差，帮他们勾魂，干完活再放回去。这种差事叫做走无常、走阴，这种人则称为生无常。阴气是活人，和无常鬼对应。当然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也可以叫地府临时工。但蓝河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册，让强征入伍了。 随便你怎么称呼吧，最近下面缺劳力，你随我好好干，必不会亏待你。 白无常笑道，而蓝河试探道： 白无常大人，我志不在此。 也许那些神婆巫师之流会期待和阴差搭上关系，但蓝河自有本职工作，不太想做兼职了。再者，这阴间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。白无常摸了摸脸，竟露出一丝喜色，只是在他死气沉沉的脸上显得有些诡异。 哎呀，我可不是谢爷，你认错了。当然，谢爷是我等楷模，你叫我老白便是。 据说白无常名为谢必安。蓝河恍然，原来他是寻常阴差，而并非正派白无常啊，怕是仰慕白无常才打扮成了这样。 哦，难怪，那你一生见财的财字写错了。 那是通假字。 这你…… 蓝河忍了，说道： 我会写辞呈捎去，请白大人通融。 他着实不明白自己怎么被看上的，但阴间强征生魂从来不顾事主意愿，完全强制性，和他们争这个是没有用的，只能尽力周旋。 可笑，哪有与鬼神讨价还价的？ 果然，老白嚷道： 凡是被征调的生魂， 至少要职满12年才得卸任。先前那元宝、纸衣都是我叠的。 老白死气沉沉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不一样的神色。这样，阳间谁人能辨纸钱真假？都没法上银行问，所以不是烧去的每张纸钱都合格，成色够好的。到了阴间便有破钱山，阴阳间烧来的大量纸钱质量不过关，成色全然不足以作为货币流通，便弃置堆积如山。前头蓝河叠的元宝就不一样，老白好久没见过成色这样好的元宝了，即便材质相同，也非人人都有这样的好手艺。老白话锋立刻一转，矜持的道： 好吧，看在你一片诚心，不过也要值满12个月的。 钱能通鬼神，老白一折打下来，12年就成了1年。一年也够长了，蓝河勉强道： 啊，那可以给我安排文书工作吗？ 走无常也不是只有勾魂工作，这种情况居多罢了，也可能做其他工作。老白也很勉强的道： 尽量吧，多谢。 蓝河讨价还价完，丧丧地答应了。真是无妄之灾，要给阴间打1年临时工，而且是没工钱反要倒贴钱的那种。老白从怀里掏出制服，包括和他一样的高帽子，以及一条锁链和一把扇子。 啊，这是你的，全是1:1打版黑白无常的原件所作，只是这个帽子上的字你要自己写一下。 看来这些阴差真的很崇拜他们头。蓝河拿起帽子沉思了一下，老白又摸出笔给他： 你想写一箭生财还是天下太平？ 只能在这2个里头选。 也不是，但大家基本都是2选1，黑白无常在阴阳二界名气极大，咱们学着二位爷打扮，便如同借了二位的光，阴魂见了咱们也得惧怕3分。 我不是可以做文书工作吗？也不担心这些。 他说罢，不等老白阻拦，在帽子上随手写了4个字：来都来了。老白一脸问号。 对了，我朋友魂丢了，我可以用这个把它找回来吧？ 蓝河捏着扇子道：无常的2样道具，勾魂锁是用来勾魂，还魂扇一扇则能让魂魄回到体内。 当然可以，小事一桩。 老白看了眼程海东： 不过今日你要帮我一起勾一个叫宋秦民的魂魄，本地城隍禀报他滞留人间不愿离去，正要你这生魂帮忙。 宋秦民不就是新桑的宋老头的名字吗？ 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他在哪儿。 蓝河处于魂魄状态，带着老白飘到了宋老头家，远远就瞧见宋老头和程海东在门口。他想拉程海东进去，程海东扒拉着门框不肯，果然是被宋老头带走了。蓝河一想，扇起扇子挡住了自己的脸： 你干什么？我想穿个马甲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